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他演的不有一丝像吗？不知你母亲何等与你叛妻 丧礼， 我几手之词演着啊，你表弟你这死路些来往太与演着不想到 有不弟我演他 小的兵屋里并不愿自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在于无红啊脏有惊险你做东方人什么不得有门啊当谁梦每一续婚姻此事万绪须商量 想自在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顾虑这品美衣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高当老母命岂能够自在他乡死自葬 小子在顾虑不是你的真章吗 咱们顾虑可算得你真章啊囊中空空不分文光去万年大事难绝中间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谁得不咋说得人嘛哪么呢 我需红丝做牵引，绝苦劳作牵着根，大面下马劳烦本人。 这叫做一日不卖儿子，我女两家其实帮不回来，这还是一门冤枉。 是啊是啊，小子噻，劳碌从你做过美人，今天还是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答应的了。 小人卷起答应 啊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卷起儿子啊 是啊来快过去进宫有吴大人哎进宫有吴大人 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妹 啊报告他来见过姑爷 是 见过姑爷 放饭带马 真的 你去 我家去啊 要不是不去 哎不你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心早已是夜不归不来相应困天子不早用小心告辞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你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家人情两令叫帮本尊人与他 也是啊。去扫干净肚子里，小姐明别不敬杯，就不留你大心吃。 我与你管不管，你是要去找人， 小心记下了永亲为。 啊，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不，天门已动。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就下转这路费。 这是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子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为。 也是一路珍重。老爷，你看小子人去远了，不是背上为父去吗？我岂可与那老不爷高兴？放本，与我带马。是。 Thank you. 要你离开表弟同事回来。你看这表弟在故乡，怎有人情也忘，我要你从未走的道路走到自前前头上。总不抽到回去吗？还是你从夫妻定言表弟与我母亲心一样？还是你曾与方家月圆子还是你另有隐痛事，你张龙作哑不敢讲，为什么千言万语不回答？ 要是鲍玉夫人知道，岂不是又要被他休书一场？ 小子人，你才是少的，我去禀报去，我去禀报去啊！ 见到你人也杨柳秋去，欲愿好景色也。林荫神鬼殿，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彩，金碧姑娘身家分。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马路两边茅房倒置，结果唱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 让我先去接过姑娘，所以这与你讲吧，你有故事。 你去接他这人放本。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是，有不？不可还是让我先接姑娘。 你要先接姑娘， 先接姑娘。 哎，不接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可以唤醒世界名利靠；这结伴一相啊，会提醒苦海梦中人。 这正是时的站在花木相和。也许你当中的窗帘到底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窗啊？ 南京。 南京。 不进 不进。 哎呦，吴大人，这个家务这么暖不良京都要去啊。 哎呀，窗到底话到过暖不良京，这话能暖得过谁呀？啊，也许那么你往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你就是 苍岛经啊。 苍岛经，苍岛经啊。 有大人啊，是小的天气不可惜留啊。 哪一个天气不可惜留呢？也许早来与思想，不管哪位大将领，思来遇见大不同，勇往怀发起浪啊。 铁罐给把骨关呀，这放亲就必须放亲，姑娘万事皆姑娘，也许君子不忘情，今日他有一切故事心肝胆。 大爷去，你去接过姑娘，这边听节目。 是你 放恩， 你 话说金姑爷到兰云堂去见夫人， 放恩不去送恩， 这条路不管真是你。 哎呀，老爷， 你怎么能让小人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怎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道好戏可你， 怎么有好戏可？ 休得啰嗦，快点我去看好戏去。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崇光磨面，转又转向了茶又茶香。红云山胖， 老夫人， 你求你在此出此大言，祖国到襄阳无官不接姑娘，今朝刚来可以上道理懂了。 老婆，你是够呛呀！ 嗯，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是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噶去盘问你一番。 一人走天涯。 一些张铁哥，他说我们一时定能免三啊三，小灯苦与大灯苦，国用汉同三生。 小家来我混来了呀， 这叫重新离开了，失心高照。今天我咋起来的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骨髓没共鸣， 骨髓没有共鸣啊。 没做过吗？那姑娘来了，火听八句。可不是给子取笑呢噻，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姑娘， 等佛起火听出气就业，等方大爷明夜告终子再去。 晓得噻。 哈哈哈我头上被笑得耳毛立刻干啥 你啥子好笑啊？我在笑你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子给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 哦，侬还没讲完啊？干嘛侬再讲了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友。哎，小灯苦啊！ 我至少半真半假，不要真个做鬼东了。 怎么听侬讲啥去嘞？侬还是做只官的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儿。我连气我都要，那你讲做啥？我是大作大作。 哎，这女子呀，我看侬外面是都是头官的嘞，头官都是哪的嘞？ 姐妹为啥还要蒙骗你？姑娘有病 啊！搁着坐了那个， 坐了那个。 借梦是穷的相聚，可是千里女子情。山盟姑娘你胸叫李子分发去公安名，不因中毒女大道，强去包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相敌，才知道没及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上京啊城。 这宝贝呀，自从那在这胸啊心，不是年年牙牙把关啊一，保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的功啊。 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咋嘞？阿亲啊， 这个是给我们外面讲，谁讲不起呀？ 姑娘，请听。 啊，好的好的，能说这么大声的话。 你不曾为儿有理，那地大边谈花城。七篇文章三张笔，经典传入苍心明，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爹放啊亲。 哎呦，恭喜个你子，恭喜个你子呀！ 恭喜马来呀！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 的话，刘明状元是要御驾三年来军令赴宴的呀。 是啊，行军时三把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平。夜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怪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侄宝贝接风在红颜散发。 对呀，农民， 那酒宴有的办好多啊， 我都没有了呀。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的酒过来困在状元宫啦。 这宝贝哟，做姑娘的是老早就看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抱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方官老总管。阿得气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高中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时候的娃娃没讲问你， 还没讲问啊？ 娃娃长得很美， 干嘛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请你， 哎呀，好呀。 山风细雨金灯上，红颜于是聚山珍，再有十秀当情人，五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春露、 哎、这唱是自己的呀、啊、 是啊，将芳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放情万事去放情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苍茫啊。 受伤了，刚说半日天还是个为什吧？能死的，搿啥事体还不好才才便便嘎嘎来？搿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弄个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呢？我叫伊唱一曲陶情来试试一个真假看，看侬孙大雨过肩膀，莫非真的会得唱陶情了？ 是啊， 咱们侬唱一曲给姑娘听听个。 姑娘要听，小是真官先求啊。 不要紧个，不要紧个，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姑爷不会来接瓜的。 姑娘要听陶情，小是有个规矩啊。 陶情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重夫欺贫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尽天良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陶情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场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陶情。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是官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啥？ 这老伯爷是我吓上我。 这雨姑一唱，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场。这结伴一响哦，可以提醒苦黑梦中人。 家的， 难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又白又矮？我可个个出生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老夫人， 去去老爷来，我放大又来讲。 小娜。 哦。 老夫人，老爷来了， 请进来呀、 啊，有请老爷。 嗯。 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我再到九松的棉絮中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哎呦，也是来了，起来起来起来。 一往前走， 哦哟，又去啥子了？ 侬哪跟我说东？那侬个宝贝女婿啦，我这一身好本领，唱这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听的。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个，哎，男人好唱的啊， 又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个。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了解高手。 人夫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名不惊人不会输。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现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懂。 哦，那么演戏何来呢？ 宝玉来别了亲，穷苏秦成了富贵人，落魄东乡为家追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应少丢丁香滚滚这里定啊，奴也没笑几苏秦啊，出台世界万一苏秦杀，自人一山不人情。 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怎么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风声嘶力竭，富贵手压当流冰，骑兵爱不困人情，死里小人则不寒。 唱这。别个会唱得几句道情呀？哦，是干了什么的姑娘仔？ 啊，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嗯、老夫的这两句我都还中听哦。 啊，也许你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哎，等等讲，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这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荒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天天给好贼。 我说的啥？ 找朋友已经跟男闺女了，还去啥个闺蜜去啊？ 我夸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经，男做道士不，我跟他有多亲？ 老王爷休得啰嗦，也是奸道之男。接着王爷， 那个走。老吴东啊，侬今早饭把我当差给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吧？ 什么？ 你还要探亲啊？ 自然要探亲了。 那么是我探寡人，只要侬肯探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伊写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当吊当别想，可以不写。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出于我那家吧嘞， 都讲回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小姐请来。 有些玩意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流，命上人，庆功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来了。你表弟这种对面上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啊、表弟怎么爱生自他不因中毒女道自他北京表弟放心自他一位到我家来了 是啊 是我未到你家 那蒋峰接了你的自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想不到 听众朋友，粤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他的死病痛当机呀，梅马屯子在那边旁当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相闻，无宿命因根根。两根不断影，悠然牵了秋门，撇下落满了一片凉，原来是滚起呀土生。压钱的心，苏金灿连了青菜当成，一宿命无福的见，还要来从那群家母们托本多仙难懂，我就将去把身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多一战，三线很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虽知他欲落在路去，本是个一世同人，浪掌心他不肯，翻眼不把人问，同体无比一足啊！ 跨穿了一丈，有心相救往西逃，可怜我力量有本难，往西逃被他骗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寻母，身上有没得分文，认不得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我贤良要把我的命算，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气延迟有完，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活，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带我的恩典，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啊，王学记不要告诉病人啊。 最后是姬蕴贵演唱的《红楼梦》。 万 把我的命 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